大家好，我是木炭。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流行音乐天王 Michael Jackson。那一说到 Michael Jackson 呢，大家想到的一定是 Beat it, Beat it, You wanna stay alive, better do what you can, so beat it, so beat it。不像 ，I'm sorry。但是如果你今天看完我的影片呢，你可能会觉得 Michael Jackson 的人生其实还是非常成功。你可能会认为他就是电影里那个最悲剧的英雄。Michael Jackson 于1958年的8月29日呢，出生于这个美国印第安纳州的盖瑞。那家中的爸爸呢是在钢铁工厂工作的，而妈妈呢是一位家庭主妇呢，同时呢她也是一位非常有天分的歌手与钢琴家。而事实上的 Michael Jackson 还有9位其他的兄弟姐妹啊，而每一位兄弟姐妹呢都在音乐圈里有了不小的成就，其中呢 Jackie、Tito、Jermaine、Malone 以及 Michael Jackson 五个人啊，更组成了一个团体叫做 The Jackson 5。那 The Jackson 5呢，在成立初期并不是一炮而红啊。他们所制作的第一张单曲《Big Boy》，也就是当时年仅9岁的 Michael Jackson 所唱的第一首歌啊，销售成绩并不是很理想。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感到难过啊。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在这个其他巨星的演唱会做这个开场表演。那也因为如此呢 ，The Jackson 5渐渐的引起了魔城唱片的创办人 Berry Gordy 的注意，并于1969年正式签约。同时也在这年呢，他们第一张专辑里的一首单曲《I Want You Back》在短短几周之内就登上了美国告示牌百大单曲榜的第一名。他们的成功与名气甚至还推出了他们自己的卡通《The Jackson 5》。然而，就在舞台上光鲜亮丽五人的背后，酝酿着不和谐的气氛。在他们发光发热的几年间啊 ，Jackson 的爸爸，也就是 Joe Jackson， 与这个创办人 Gordy 对于乐团日后发展渐渐产生了分歧，最后在1976年正式与老东家决裂，而改签给史诗唱片。让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时间线。1969年呢 ，I Want You Back 发行后达到了告示牌百大单曲榜第一名。1971年至1975年，他们发行4张专辑，拥有自己的卡通。那也在此时呢 ，Michael Jackson 开始自己单飞。1976年与魔城唱片分家，并与史诗唱片签约。1979年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荣获格莱美奖。1982年发行第6张专辑《Thriller》，这是史上第2畅销的专辑，连续37周排行榜第一名，得到了12个格莱美提名，并赢得了其中8个奖项。那之后呢，他也继续发行了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啊，《You Are Not Alone》。小时候 ，Michael Jackson 常常受爸爸严厉的暴力对待。那或许呢，是因为他想弥补自己逝去的童年；又或许呢，是想要解救需要帮助的小孩们。Michael Jackson 于1980年代在南加州建立了一个2700英亩大的梦幻乐园，在里面呢，他养了各种宠物，像是黑猩猩、大象、长颈鹿，并建造了一个类似游乐园的设施。因为在里面，他能感受到孩子的纯真与善良，而非成人世界的阴暗与险恶。Michael Jackson 就这样逐渐走向了人生的巅峰，流行音乐之王、世界舞王、慈善之王。Michael Jackson 为人害羞、谦逊，私生活检点，经常出入孤儿院，更不断呼吁环境保护、种族平等的议题。Michael Jackson 的出现成为了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模范象征。但是，一切看似极其成功的模范人生故事，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转折。那美国的种族歧视呢？其实，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那 Michael Jackson 作为一个黑人的超级巨星，顿时成为了这个黑人的英雄。与此同时 ，Michael Jackson 于1985年买下了披头士所有的歌曲的版权。然而，披头士作为当时白人最推崇的偶像，却被一个黑人买下，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此后，媒体就开始虎视眈眈，不断的找机会来做文章。Michael Jackson 在后期啊，皮肤很明显的从黑转白。那有一派的人认为呢，他把自己的皮肤漂白了，但也有另一派的人指出，就目前的医术来讲，还没有出现可以让黑人的皮肤变白的技术。想当然，媒体趁着这个机会大肆报道，指出 Michael Jackson 因为作为一个黑人而感到自卑，内心一直想要成为一个白人。十多年后，于1993年 ，Michael Jackson 才在全球直播当中坦诚自己罹患了一个叫做白癜风的一个疾病。它是一种皮肤逐渐褪色的一个遗传疾病。也就在1993年 ，Michael Jackson 被小男童指认对他性骚扰，自此媒体对他更是大肆报道，口诛笔伐。 2005年 ，Michael Jackson 又被指控骚扰一名男童。然而，经过四个月的审判，最终宣布 Michael Jackson 无罪释放。而当初于1993年指控 Michael Jackson 性骚扰的这个男童啊，也在 Michael Jackson 死后承认说，这个是他父亲指使他做的这件事情。可是同性恋以及恋童癖的这些指控啊，对他还是形影不离。那虽然 Michael Jackson 呢最后是无罪释放啊，但是他的一些个性啊、动作行为啊，确实让人家觉得有一点奇怪以及不了解。当时他在一个饭店的阳台上啊，他把这个小婴儿抱出栏杆外面给媒体们看，这个行为让人家觉得，哎，怎么会有点奇怪啊？因为一般怎么会把这个小婴儿这么危险的抱出栏杆外面呢？还有一个就是 Michael Jackson 最经常受到的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啊，就是 Michael Jackson 说到他经常性的邀请孩子们到他的梦幻乐园，而有些孩子们还会与他在同一张床上过夜。或许吧，他可能完全没有这种任何不正常的意图，但是这个行为确实在大家的眼里会显得有一点尴尬与怀疑。Michael Jackson 确实让人家觉得有一点古怪啊，或许呢，他小时候是受到了严厉的暴力对待。Michael Jackson 心智宛如小孩一般啊，当时20岁的他最好的朋友是这个12岁的小男孩，他们住在这个梦幻乐园里头，有着旋转木马以及各种游乐设施。而这个乐园里面呢，有着很多这种小孩式的这个精灵雕像，以及很多这个小男童的人形娃娃，以及最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就是两个亲吻中的男童的雕像的门把。好多的。1993年的这个猥亵男童事件啊，最终并不是法院认证，而是私下和解去收场。所以许多人认为啊，这是一个在逃避事实的一个指控。那自从这些漂白以及这个猥亵男童事件爆发之后啊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之路就渐渐的走下坡，而他对音乐的灵感啊，也渐渐的转向他对外界的这个不满以及宣泄、啊。比如 Dangerous 专辑里的 Black or White， 讲述的就是他对这个种族歧视的不认同 ；Bad 专辑里的这个 Leave Me Alone， 对于媒体不间断的攻击；又或者是 History 专辑里面的 Scream，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来表达他崩溃的内心。Michael Jackson 于2009年举办的最后一场演唱会 This Is It， 100万张门票啊，在四个小时内全部秒杀，打破了历史上啊销售速度最快的演唱会门票记录。然而却成为了一场未能实现的演唱会。2009年6月25日 ，Michael Jackson 被发现过世于他的洛杉矶住处，而死因呢也在验尸报告出来为注射过量的麻醉剂一百分。对于 Michael Jackson 过世的消息啊，却成为了一场巨大的阴谋论。有不少人怀疑并深信着 Michael Jackson 呢并未死去。在 Michael Jackson 的葬礼中，他的棺材始终是没有打开过的。然而在美国，棺材通常都是会半开的，而有的呢甚至会全开，所以没有人真的能看到棺材里面究竟是不是 Michael Jackson 本人。从影片中你也可以看到，这台应该要载着 Michael Jackson 尸体的这台车呢，它进入了一个建筑物之后呢，一个疑似 Michael Jackson 的人就这样走了出来，而这台车的车型与车牌啊，也被这个民众给照到了。而之后呢，确实是有一具应该要是 Michael Jackson 的尸体从这台车运了下来。那我刚刚也很好奇的查了一下这个建筑物的地点啊，它叫做这个 The Los Angeles Department of the Medical Examiner。这个地点呢，去朝圣。那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这个坐在老乔啊，就是 Joe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的爸爸的身后啊，看起来与 Michael Jackson 本人相似度极高的一个人。但是呢，这个疑点其实我是保持着存疑的态度啦，毕竟长得相似的人不难找出来。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Michael Jackson 的女儿在车上的一个自拍照。然而原本一片漆黑的后座，经过网友的一个调亮之后呢，一个疑似 Michael Jackson 的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坐在那里，这就真的让人家很好奇啊 ！Michael Jackson 到底有没有还活着？坐在背后的这个一个神秘的男子，长得非常像 Michael Jackson 的男子呢？他究竟是不是本人？还是说这个女儿她找了一个灵眼， 坐在后座，让大家引起这个关注啊？那他的目的何在呢？对于许多人，甚至正在看影片的你们来说呢 ？Michael Jackson 就是一个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巨星，他发行了无数个经典歌曲，并留下了大家争相模仿的《月球漫步》。但是藏在背后的啊，却是数不尽的泪水与心酸。 If you enter this world knowing you're loved, and you leave this world knowing the same, then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in between can be dealt with. Michael Jackson. 或许吧，他确实如那些指控他的人所说的那么坏。那也或许吧，他确实清清白白，却成为了恶毒媒体之下的一个箭靶。只能说信者恒信啊，不信者一笑置之。但就如同他所说的，当你进入一个世界与离开一个世界，都是被深爱着的，那也足以。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木炭， 哎呦，双鸭。